关于自力更生自主权的关键的亚洲地区主体思想讨论会参加者17号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致信。信指出，讨论会参加者一致认为自力更生是落实主体思想的基本斗争方式，因为有朝鲜劳动党的永恒领袖金正日同志在，主体思想全面得到发展和丰富，如今由金正恩同志坚决地继承下去。自力更生是实现世界所有被践踏和压迫的人民心愿的关键。主体思想是给全体人类带来和平与幸福的指南。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落实自力更生精神，在工业、农业和科技等所有领域取得了发展。在金正恩同志的英明领导下，如今在困难的情况下也努力争取繁荣。信里还指出，讨论会参加者强烈要求联合国秘书长让联合国解除对朝制裁。信里最后强调，将在自主的新社会建设中更高举起主体思想的旗帜，为地区的发展和繁荣做出积极的贡献。